12位工作人员应该负起产销调节的责任。全国农会总干事张永成反击，农业政策是农委会定的，农会自负盈亏，产销失衡明明就是政府无能失能，为什么把责任推给农会？张永成问，高丽菜价格不好，怎么会是全国农会没弄好？农会就跟商会工会一样，只是一个人民团体，农会不用为政策负责，所有人民百姓的纳税钱是交给谁？一个农委会主委没有责任应该下台，那农委会就归全国农会管。林聪贤把所有的罪过推给别人，农会运作自给自足，盈亏自负，农委会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拿纳税人的钱又不办事，他不清楚到底全国农会要负什么责任。所有农业政策都是农委会定的，预算也由农委会执行，究竟谁应该为产销失衡负责？史上最无能的农委会主委不仅外行，也可以下台了。台北市卫生局公布9月底火锅料抽验结果，查核19家的火锅业者现场菜单和实际食用食材。麻辣鸳鸯火锅汉口店菜单标示国宴多利鱼，实际上却用巴沙鱼，依法罚款40000元。卫生局指出，巴沙鱼是价位较低的鲶鱼，杂食性，生长快，多以养殖方式大量生产。至于多利鱼属于价位高的房鱼，在台湾市场多以加工或者是料理方式贩售，两种鱼不容易从外观分辨。另外，抽验50件的火锅料当中，一件来自云林县的大陆妹验出了农药残留，已经请云林县卫生局处办。包装产品抽验26件，新北市的米血糕外包装没有标示制造厂商名称还有地址，要求业者下架。澳洲今年9月开始上百起的草莓藏针，民众恐慌，澳洲警方全面追查，一名在草莓农场担任监工的50岁越南裔女子在昆士兰省落网，今天出庭受审。检方依7项商品污染罪名起诉这名女性，最高可能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检方调查，这名越南裔女子20年前搭难民船逃到了澳洲，成为澳洲公民。警方是从藏在草莓里头的针头上发现女子的 DNA。检方初步怀疑，他很可能出于报复，或者是想故意伤人，才在草莓里头藏入细针，但是细节还要进一步厘清。年底选举投票不到2周，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今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时指出，虽然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竞选活动截止时间是投票日前一天，停止发布民调的时间是选前10天。但是现在媒体传播已经不限报纸和电视，只要有只手机，还是可以在这些规定截止的时间之后继续传播讯息，几乎无法可管。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指出，会请选务机关对外说明清楚，也会跟脸书、 Google 还有 PTT 这些平台直接沟通，希望以选举公正为原则。刘世芳建议，恶意传播假讯息也该纳入选罢法中的惩处对象。再者，政府是不是可以跟民间过滤新闻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合作，以及仿效欧美国家成立查核假消息的专责机构或者是法规？卓荣泰回应，最近行政院有跟民间接触，讨论要不要另立新法，或者是在现有法律中控管加强罚则。以另立新法来说，社会反应不一。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点，来到9831点，成交金额90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4点，2226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26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4点，涨幅1.62%，77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点，25649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 更加蓄热，更加保暖。三花棉叶 Sunflower。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台湾政治已经走到老化的地步，需要年轻世代接手，让贪二代官二代下台。台湾需要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辉，让无能无良的执政者下台。我是赵浩康，10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世代新希望的新党候选人。 哈吼，超值好康爆火力哉！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你25元哦。好油底加台塑95加，熊安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蛇王出手，一击必中。一次集结席琳娜、卡蒂比、欧祖娜，两亿串流全球数位冠军 ，EDM 世代最强霸主 DJ Snake Taki Taki，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冠军发行。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過去の過ちを気にして捨てた希望、始まれば終わるもの、いつからだろう、見えない壁作って距離を保ってた。 Love until the end、 守れやしないよ、約束なんて。 Cause tomorrow never knows。押し殺してたよ、君に会うまでは。もう隠さないよ、抑えられないよ、君への想いが、どんな邪念も吹き飛ばした。さりげなく愛して、この指切りがほどけるように、もう大丈夫だ。何が起きたって好きなだけ愛したい。浮かぶ君との未来、ただまっすぐな愛で、まだ誰も知らない未来を描こう。下手くそ恋ならば人並みにはしたけど、簡単に運命だとか口に出せない、それくらい臆病で困らせてきたよ。 Love until the end、 どんな恋でも大切に思うよ、この幸せと。導いてくれた運命のかけらだから、もう離さないよ、一人にはしないよ、君との時間はどんな場面も愛しいから。絶え間なく愛して、悲しい涙流さぬように、互いを選んで、たまにぶつかって さりげなく愛してこの指切りがほどけるようにもう大丈夫だって何が起きたって好きなだけ愛したい浮かぶ君との未来ただまっすぐ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欢迎光临，我是马克。 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需要帮忙吗？欢迎可以在飞碟的梦 APP 上面留言咯。 错爱过就像乞讨，付出过我曾被爱击倒。Where are you now? 请为我留下记号，人海之中找到彼此依靠。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是你作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Where are you now? 别的人我都不要，我的剧本等着你当主角。 Where are you now? 我在心中祈祷，某一个转角你我终会遇到。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哦，如果不是你作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哦，一生一直在分开， 再也不分开。 相信你为我存在，我为你等待。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 Nicki 李玖哲的脱单，我平常几乎都没有在看那个大陆的综艺节目，然后因为周末朋友在看的关系，我一口气看了两种不同的综艺节目，一个是蒙面唱将猜猜猜，就是很多歌手戴各式各样的面具，然后你就听他唱歌，你猜这人你是谁，这样子看能不能猜得中。另外一个是梦想的声音，就是会有素人来，然后素人呢就站上台嘛，他会先在那个 含苞待放花朵当中、嗯、那现场有很多的民众跟老师，那如果你觉得它好的话你就可以按按钮，它会累积姻缘能量，不停的累积累积，然后会特 别、哦、会绽放是不是， 对、啊、要慢慢的开、哦、慢慢的开，等到它全开的时候就可以出来挑战老师、嗯、然后那四名老师他会比如说有欧马克，有强强，然后有 Johnny 这样子，你们都是歌手，他可能会说、哦、我要挑战欧马克，他就会唱、嗯、他好像会唱你的歌、嗯、然后你会再唱现场随机选的一个歌、嗯、然后就是你们两个 PK、 哎、 那如果你 PK 赢这个老师的话，好像可以有发单曲的机会还是什么、嗯、或者是你可以说我先不要发，我要继续挑战这样子、嗯、就看了两档节目，只是其中那个蒙面唱将猜猜猜有一些太好猜了、嗯啊、有一些、就是、 可是他们会故意找一些就是唱的很像或者模仿很厉害的人来唱不是吗？ 没有没有，就真的是歌手本人上去唱啊、哦 是看那个歌手你要不要隐藏自己平常 哦，唱歌的样子 模式这样子、嗯、但是清风他就是藏不了啊，一唱谁都知道啊，吴清风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荣家的新歌，叫做爱，就是他这个爱情的爱后面还打一个问号，爱爱 爱 爱 爱爱， 中文后面有问号的话是音调也是要往上吗？爱 呢， 可他如果没有呢呢，然后你又要传递他是爱问号的感觉，爱 爱 哎， 对，没办法，一定要加语助词啊， 爱呢， 对， 爱吗？ 嗯， 爱哦。 行ってみたいと Yume no Nakae 这个版本来自于上原多香子的版本。有人帮帮忙说，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有个食物叫做素鸡、 oh. 但素鸡吃起来不就是豆干吗？ 素鸡吃起来像豆干， 其实它也不是豆干吧？ 也不是哎、欸。 你可以告诉我它为什么要叫素鸡吗？ 因为它看起来很像鸡肉的颜色，看起来 颜、 哦、 色而已， 就是颜色跟形状都是做成那个样子啊。 你说皮像鸡皮这样黄黄的，然后里面鸡肉白白的， 对啊。 A B 帮帮忙，我来自马来西亚，想请问一下，台北的设计师大概月薪都是多少钱啊？嗯、这也太广了吧！而且什么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发型设计师， 宠物美容、 平面设计师、宠物美容设计师，图文设计师、 园艺景观设计师， 那么多设计师，你是说哪个设计师？正浩帮帮忙，我的房间出现了源源不绝的蚂蚁，怎么快速消灭蚂蚁呢？ 要把食物都搬空吧，就是你房间不可以有任何食物。 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会吸蚂蚁过去，全部都它就会淹死在里面？ 我说糖水什么之类的、哦。口水你不行，糖水也不行、哦。 不是，我一想到那一盆里面载浮载沉几亿个蚁人，我就觉得很可怕。 嗯 嗯。应该有像那个一点绝或是一盒的，就是专门就是吸蚂蚁过去狂吃的吧？那个密集的感觉不太舒服。啊、怎么样？怎么样？ 我蛮喜欢蚂蚁的，我不会想要杀死它们、欸。 你就小时候蹲在地上看蚂蚁在搬东西那一种。可是大只蚂蚁咬很痛，你知道吗？ 我知道。家蚁大部分都是蛮可爱的、啊。

巴厘岛，那梦幻的巴厘岛，多渴望你的拥抱。还要多久的时间？我的身体已疲倦，不要蒙住我的眼，带我飞向你呀。 李英宏的巴厘岛，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立马帮帮忙的单元，希望可以帮你一些大忙或小忙。李小姐帮帮忙，我的朋友跟我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就相约一个地点碰面，但对方没有出现，我应该要删他的脸书好友吗？ 你说放鸟啊？ 对啊，在删除之前应该是要先问朋友在干嘛吧。 他会不会出车祸了或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事先立好遗嘱，是不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呢？说到遗嘱，可能有人有报名在10月25号青春点点这次的版剧，是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如何订立遗嘱。有人说当天我需要自备纸跟笔吗？ 需要啊，需要带本本。 海里帮帮忙，现在在选举前室内电话响起，是不是有很多都是拉票的语音电话？ 对， 可是我今年我家都没什么接到。 我有接到了好几通， 就是那个录音的，对不对？ 对啊， 恳请支持 几 号候选人。 对啊，一开始都是你好，我就挂掉了。你听到那个声音就不想听下去啊。 所以如果是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在打室内聊天的时候，然后想说我要打给马克，我来开个玩笑好了，你好，然后我就被挂掉。感觉我以为这个东西现在很少嘞， 就我觉得这个时代 该取消了吧， 变得这么快，可是还是有人会很想要用很传统的方式做这件事。但你也不能这样讲，因为的确还是有很多很传统的 长辈人在家里会接电话。I said I'd give up. sharing words right now. Sakura 藤原英 I wanna go out 我想出去晃晃走走玩玩放风一下 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 小安说我不停地收到 Uber 寄来的四字验证嘛、 嗯、 但我根本没有在用 Uber 而且我已经收到快20封了我想说好呛哦谁设电话设错啊 不是吧是他们希望你用那个验证码然后他们就可以拿到钱你也可以拿到免费、 哦、 所以大家朋友都寄给你 所以是有朋友一直弄寄 是有朋友希望你用因为他们知道你还没用你只要用了以后他们就有免费可以搭乘你也有免费搭乘 哦 好出去走走小城里日航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小城里日航一大片的天空总有个角落正好事哟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你收到一封简讯然后简讯内容打想免费体验一次裸体清扫服务吗、 嗯、 请按下面连结你是会马上点下去 应该会吧 啊不耐哟如果我是一个很喜欢为人量身定做一些恶意程式码的骇客的话、嗯、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一些罩门是要自己警惕自己的呢看到那个万万不可按 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给我只好出去走走小城里日和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 播员帮帮忙我每次都会忘记自己的电信 APP 密码有什么好建议吗 写下来 对 啊, 啊我们同事就把它记在那个备忘录 啊, 本本啊 不然就像我一样每一次到第二次输错误的时候就会说过去的自己你为什么要相信未来自己会记得住的 对啊 但事实上你是永远记不住的 一大片的天空 帮帮忙，请问配音员，就是这个问题是在指配剧的意思吗？你们在配音时真的可以每个字都对到吗？你是要对他的嘴型是不是？哦， 厉害的当然可以啊， 就是老鸟， 对啊， 或是天生好手， 厉害的当然可以啊。 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 赖佑帮帮忙，马克，你还会再开声音表情课吗？ 目前没有人找我，你可以期待一下新传媒之后要不要再继续找我。 所以你可以讯息新传媒说，请问之前马克老师那堂课还会再开吗？他们就发现哦，有需求，我就会供给。 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旺福的《小春日和》。如果你很喜欢旺福的话，这个星期四中午他们会来到午茶音乐时光做菜。我是完全不知道旺福他们会不会做菜啦。 哇，他一次请一大堆人哦， 这算少的。上个礼拜才是人太多， 上 礼 拜 我在厨房放弃人生。 为何？ 他们请了 Boxing 跟 Crispy，然后当六加二八个人，然后在一个厨房里面的时候，我好像人生第一次主持的时候，我真的站在旁边就是空白了。我就想说，我要去顾炉子那边吗？还是切菜这边呢？然后因为人太多人，有的人会被，就是你要先在旁边，你们要五分钟才能交换队友上来，就是激励噔噔噔噔，还是要去问旁边的人，因为他们会一直打 pass 说你那个要切，你那个要干嘛？就是 太乱了。 我现在知道你在战场上，就是上面的那个班长或排长下指令，你怎么可能听得到？叫我往前冲，我根本听不到；叫我停，我也听不到啊！怒哎、欸。 劲歌金曲。 月光喜创作女生王丽人，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最新主打《你是答案》。 终于说出口，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曾经的懵懂。漫漫长路相伴的日子里，心甘情愿被看透。过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条路口，想走或想游。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情字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简简单单繁华的视线，以为不看见。 王丽人用音乐谱写出美好爱情的样貌，也描述了新时代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和期待。2018年底，最深情动人的完美告白情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学习是弱势孩童走出逆境的超能力。 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我是陶晶莹。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 嗨，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张雨晨，很高兴呢推出了我的最新专辑《黑白》。当初我会走上音乐之路呢，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也非常享受舞台。记得在3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妈妈到处登台演出咯，然后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学习乐器，到了中学就开始词曲创作啦。那么我一步一步呢走到今天，虽然呢这一路走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还是一样坚持着，因为我希望有一天我的音乐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多的温暖。我是张雨晨，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 光阴间，树叶被风吹多清脆，看不见怎么这些年想不到身边的拥抱最珍贵。狂欢的浮浅彻夜未眠，越是沉醉越是疲倦，最后的旅程不再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那不是电话你拉不得永远， 这些年想不到身边的拥抱最珍贵，狂欢的肤浅，彻夜未眠，越是沉醉越是疲倦，最后的旅程不再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哦，那不是天花地老的永远，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就只是一朵平凡的玫瑰，却完整了我的世界，那不是转身之后的一眼瞬间，我才了解一路风景多美，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就只是一朵平凡的玫瑰，却完整了我的世界，那不是峰回路转的遇见，只是转身之后的一眼瞬间，我才了解一路风景多美， 我们会陪你在你身边，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他叫做张星辰，之后呢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我送的歌曲呢来自 Dua Lipa 再加上了 Blackpink Kiss and Makeup， 待会休息一下喽。 I'm not gonna lie. 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罗清德。在政治上，苏贞昌是我的先輩，他的认真和认真是我最钦佩的所在。他爱乡秀情，每一次的决定都是最艰难的承担，但每一遍都超越个人和过去，为我们带来新的希望。苏贞昌有能力有经验，敬请大家共同支持我们新北市的新市长苏贞昌。 老公，帮我刷。 再刷下去，东京的旅费都要刷光了。 哎，你忘了，我们是办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刷卡就是赚机票啊！ 啊！ 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获得50,000里，至少可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还有限量500组升等商务舱和生日机票，买一送一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大家好，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肠，我把那痛痛藏在我心上，但是我也没那么坚强。我们都一样。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防部为了鼓励官兵长留久用，并且提振部队士气，决定争取依服役年资急剧调高战斗部队加级额度。依照规划，炮兵、装甲兵、舰艇部队以及步兵连级单位归类为第一类部队，第二类部队为上述部队的营部连单位，分为甲、乙、丙3个年资等级，分别是为满3年的丙种、满3年的乙种，还有满6年的甲种。第一类部队的甲种官兵每月加级可从现行的5000元提高到9000元，乙种由5000元提高到7000元，丙种维持现行的5000块钱。第二类部队的甲种官兵每月加级由现行的3000元拉高到7000元，乙种3000元提高到5000元，丙种维持现行3000元。本职学能检测、专长签证以及基本体能检测合格都纳入核发限制条件。案子已经送行政院原市行政总处，只要行政院同意即可实施，预算需要49亿6500万，新案比旧案增加大约12亿5800万。海军 S 拐洞 C 反潜直升机性能提升计划原定年底完成，但是军方高层透露，过去一年美国厂商办理技术输出许可的作业延误，加上筹补料的进度不如预期，全案将会延到2020年才会完成。S 拐洞 C 反潜直升机机龄老旧，军方核定性能提升计划原定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筹补 S 拐洞 C 反潜直升机的紧急逃生系统，并且更换新的发动机，强化整体性能。但是美方厂商的延宕，全案延到2020年才会完成，美国厂商明显违约，海军已经依约计罚。海军为了执行 S 拐洞 C 反潜直升机的性能提升计划，2014年到2017年间编列了4亿8000万支付，规划今年编列尾款为3亿5000万，现在尾款也将保留到2020年再来编列。离岸风电开发商必须在11月15号之前提交经济部工业局在地化规划。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CIP 今天指出，已经完成了60项本土合约，估计采购金额超过200亿。CIP 呼吁政府提供稳定的趸购电价还有投资环境。 CIP 旗下彰芳西岛两座离岸风场位于彰化县外海，共计取得600MW 并网容量，将分别在2021、2023还有2024年完工并网。CIP 台湾区执行长侯益凯指出，经济规模对于离岸风电发展是很关键的因素。不过 CIP 为了符合本土化承诺，必须提前两年完成采购，也无法享有技术以及价格下降的优势。希望政府创造稳定可预见的市场规模，厂商才有信心投资。另外 CIP 也希望政府缩短审查流程，以海岸管理法审查来说，平均耗时6个月，若能缩短到2个月，就能加快整体开发速度。经济部长沈荣津强调，一定协助开发商与系统商，如果没有稳定的投资条件，企业很现实就会离开台湾。环保团体抢救大潭藻礁行动联盟今天前往农委会前抗议观塘环评通过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新建危及藻礁。联盟指出，法令定有保护自然地景、湿地还有生态系的规章，今天特地请农委会提报藻礁暂定自然地景审议。农委会林务局指出，根据桃园市政府的说明，已经开始在大潭藻礁周边了解环境和民意，预计明年3月份完成评估作业。行政院海洋委员会已经成立，主管海洋生态保育业务与海洋自然地景。到时候，桃园市政府将和海洋委员会共同研商适当的保育等级，还有最佳的保育方案。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点，来到2226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207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1点，涨幅1.2%，26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0点，涨幅2.36%，78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3点，来到256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06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点，指数9831点，成交金额904亿。今天东北部马祖地区和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8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马英九，台北市议员，松山区信义区，请大家支持有经验、有能力的8号秦慧珠，谢谢您。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 今年爱基会台东地区国小补救课程的24位毕业生，为了庆祝完成小学学业，透过爱心企业的支持，他们勇敢搭上4层楼高的热气球完成结业式。这群孩子过去3年来每周至少有4个晚上跟着爱基会的老师免费学习英文与数学。他们从基础开始学会一个观念后，通过检测再继续学下一个观念，按部就班培养扎实的能力。目前这群孩子都已具备小6程度，可以顺利衔接国中课业。教育是弱势孩童改变命运的钥匙，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爸爸，咳嗽要捂嘴，乱咳细菌到处飞。 家中空气不只要干净，更需要除菌。Sharp 空气清净机，日本销售第一，自动除菌离子，主动去除空气中的浮游病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不止滤净，更主动除菌，捍卫家人健康。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下的，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色，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我就爱点你 UFO。 Thank you.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边呢，我要先跟刚刚本周的飞碟快红心道歉。 怎么了？ 就是他的名字叫张雨辰，但我把那个雨看成心了，就中间那个看错了。 而且还跟我说，就是你的朋友张新成。我说谁？谁？ 是张雨辰。我对不起你，我念三次，雨辰，雨辰，雨辰。承认不像我太虚伪，跳进火焰 girl 只留下纯粹。 What I do now， 你偷走一切，背叛失恋你是关键，我敢说爱没有期限。 Becaus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戒不掉小转位，用服从爱的直觉。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我和我在分裂。Yeah,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in my bed。 各位陌生人好，不管你现在身在何方，欢迎你加入飞碟电台。他是廖博雅，爱上陌生人。这个小时呢，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活大会，但我觉得在这个狂欢的购物季之后，应该这个礼拜会非常的 peace 才对，因为你如果真的是灭不了你的火，你的火应该也是把你烧得体无完肤，你应该该买都买了。 而且人会这个样子，因为你错过了很好的优惠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你就眼神死， 嗯， 就会觉得之前这么便宜的时候，对，然后我现在这么贵要原价，我不要买了， 动动我是盘啊，是不是？ 哎，今天全部灭火， 完全是根据季节来分的，不是根据就是你的东西是什么。但如果你还是有想要生活灭火的东西，欢迎把你的物品留言在飞碟的网 App 上面。我这把那个字看错，我最近真的很常看错字耶。我之前在看那个食材牛番茄，那个番字我居然看粪便的粪，牛粪什么？他说哎。然后你就眼睛用力眨说怎么可能？然后哦是番茄， 而且其实都差蛮多的耶。番茄跟粪真的差蛮多的欸， 我是不是该人生要进入到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了呢？ 可是你不是一只眼睛很好吗？ 啊，就一只眼睛不好啊，所以就是之前就会一直说不好的那一只你应该要戴隐形眼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度数零或什么的。 对，隐形眼镜你可以买一个度数就好。哎，对啊，你买日抛就好啦。 日抛两个我可以当一个。 你不用买两个啊，日抛就买一个就好啦。 那会不会 一种度数就好啦？ 那会不会我一边看起来比较大一点，一边看起来比较小一点？ 你不要买那个有放大瞳孔效果就好。 现在没有人在用那个人是不是？ 现在是有啦，但你不需要，因为你是女生。 不可能，我很容易脱汤欸。 但你现在又没有戴。 你现在没有带？ 对啊， 对啊，你平常就没有带、 啊。你常说我眼神无神， 你就是拖汤女。 合家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临危不乱。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笑吧，大笑吧，不要费火量，拼命喝彩。 陶晶莹的四格漫画，如果你想要省钱，你也要远离一些就是正在购物的朋友，像上星期就是夜光奶奶他们要抢那个一元的小米摄影机，他可能可以在家里就是看狗狗在干嘛那种，然后就是他一直在等，比如说六点一到，哎，已经卖完了，就是真的是0.5， 很难了，那个超难的， 完完全全抢不到。啊、然后他说：“哦，你在逛小米哦，怎么会没买到呢？那我买个体重机好了。” 你干嘛？你凑什么热闹啊你？ 对，我凑什么热闹呢我？但我今天收到我的体重机了呢，速度真快。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新旅途，在生物这么四个漫画里单刚演出，他知我的心跳往往要挖的高处，自我调侃拿来练功夫这出。有人说我在考虑买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是 InFocus 40寸电视 哦，荧幕啊。 那 InFocus 是什么、 啊、品牌啊？ 哦，那是一个牌， 红海的下面旗下品牌。 好不好用？好不用？我不知道啊。 我自己觉得好像电视没有差那么多、欸，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之前家里重新装潢要买新电视的时候、嗯，然后你就会去比如说全国电子那一些或大卖场、嗯，然后你就会站在远方，然后不是一面墙嘛， 对啊， 或是百货公司，你就站在那边 看， 然后看电视。 嗯， 我真的是看不出所以然哎、欸 就是， 我就好像只看得出蛮大的，蛮小的。 就是你有一些它的那个显色调的的确是不太对，不太一样、嗯。但是那些东西你回到家以后， 可是每一台不是可以自己调吗？ 你都可以自己调啊，因为现在的技术其实就是也没有哪一家会领先成什么样子。 嗯。 然后我甚至因为最近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装潢， 嗯， 然后他就是买很便宜，就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那种，对对对的电视，然后可是一样是大的，他要大的， 嗯。 然后我看了他以后，我就自己在纳闷，对对，我就自己在纳闷说，那我花那么多钱买电视干嘛呢？他那个就很好啦。 你电视很多钱哦？ 也没有到非常多啦，可是就是比他贵了一倍。 一倍就是很多哎、欸，他如果一台3万，你就是一台6万；他如果一台4万，你就是8万。 他没有那么贵，他的没有那么贵啊，他的就是很便宜啊。 买都买了，回家多看一点。 好， 然后近视就加深，本末倒置。 都已经老了，近视不会再加深了。 哎 ，By the way， 全国电子的电视配音是马克你吗？ 哦，对。 能够自白，不是没人爱，为你 准备的未来，真心无可取代。世纪排配真爱，从今以后谁敢欺负你，别怕有我在。 It's like, it's like 我要 make you mine。 哥的 swag 就是九朵玫瑰刚好，为了你以后放慢慢知道吧。 Oh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脱单为什么一律不要，单身怎么办，谁不是天生眷爱，下雨该为谁撑伞，说句的好酸。 oh, oh, oh, 我要 make you mine， 一起去海角天涯，就真的手不放开，宝贝你乖乖坐在回声。 oh, oh, oh, oh， 这首歌曲就叫做脱单会社，来自于张力昂。我要被 KK 的留言笑死了。我是用小米体脂机，还不错用，上一次呢去吃到饱，胖了一公斤， APP 上马上跳出来，请问是家庭的新成员吗？ 这么幽默， 好可爱哦。 这么幽默， 才一公斤还要这样考碎我啊，人家哎怎样两天没大便本来就可能一公斤的啊， 不是吃了吃到饱。 什么叫请问是家庭的新成员吗？ 我的新成员就是牛番茄牛粪茄。 不管你在那边幻想你的画面， 靠我的肩，那种感觉特别甜，梦里相见。 给我机会，你弄我的心跳加速砰砰，眼前朦胧，也闭上眼，幻想与你相见，也会激动，想念你的脸和你的笑容、yeah、 怎么办才好呢，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 oh, 怎么办怎么办， 就开始约会吧，我怎么放开口才好呢，都是每天 oh 每天 oh 每天 oh 每天，就是希望你怎么办， 恋爱的问题的我们默契好像未来未来的 心里的你电流那么大，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重要表白让我现在开始吧，听着我们喜欢的歌就跟着唱，耳机另一半是关注你气氛香， 与你相伴多完美，想到我们终于有今天也不容易，其实我也非常紧张 Oh no， 面对正面还是扛不住， 只是现在对你说的所有要明白，爱是没有理由， 说出来的感觉好更多，这是我的真心 baby 怎么办才好呢，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 oh, 怎么办怎么办， 就开始约会吧，我怎么办开口才好呢， 都是每天 oh 每天 oh 每天 oh 每天，就是希望你怎么办， 恋爱的问题的最好像未来别的， 心里的你电流那么大，怎么办怎么办 yeah, yeah, yeah, yeah, I really like you、oh, oh, oh, oh, Better tell yeah, yeah, yeah, I better tell somebody oh, oh, oh, You're all mine， 在我的天空你是唯一最闪 Seventeen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这个东西要买还是不买呢？难以抉择，难以决定吗？不就交给我们，交给大家，所有听众一起来帮你决定要不要买。生活灭活大会，欢迎你把你想要 购买东西留在飞碟的旺 APP 上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近呢，便利商店也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新饼干、新口味、期间限定，巴拉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 最近最红的，我觉得大家真的疯了。这个周末大家都在喝蜂蜜柠檬，真的疯了。 我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我没有跟上蜂蜜柠檬梗、所以我就一直在看大家，然后想说，到底 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突然便利商店什么买十送十？然后想说，谁要买到十罐那么多？就一直不理解，想说到底在干嘛？ 我是一开始看到有人 po 蜂蜜柠檬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我有一些就是一起在做投资的朋友，然后看到他说，全家便利商店什么精准预测，然后就拿那个蜂蜜柠檬的东西，我想说发生什么事，马上打蜂蜜柠檬梗。 你有加梗字吗？ 马上加梗，对对对，马上加，就是到底为什么？ 后来知道了。 对啊， 真的有人因为买这么多吗？ 你说因为 这样就买十送十，但看口味啦，就是。 我们就是很喜欢一窝蜂嘛。 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如果你是很喜欢那个 H 开头的那个巧克力牌子 Hershey，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近在便利商店，他跟某个爆米花合作吧，推出个巨无霸，就那种澎湃拜拜包的，就是如果你爱吃爆米花又爱吃那个巧克力，你看到你会马上买。 天哪！ 我朋友就是马上买了，吃了一颗， 然后你们周末就吃掉了， 吃了一颗。哦，它里面是很贴心的，因为我们以为是夹链袋，然后里面是很澎湃，它其实里面是很多的小包装。他们就拿出里面一个小包装，打开之后，每个人吃了一颗就放回去了。 为何？ 我不能再多说。 哇，灭火大会哇、 欸！我差点忘了，我应该要拿一包来给你吃吃看的。你是不是很爱吃 Hershey？ 你应该拿给我吃吃看啊。 对，但是因为你看他的表情，就觉得 所以你也没有吃，你连吃都没有吃。 他们吃了第一个人的脸，第二个人脸。第三个人脸，第四个是绝对不会想吃的。 你一定会要试试看的、 一颗都不想试试看。我就说我要换吃那一个，因为我一直很想吃点心面除了墨鱼面口味。 我听到就皱眉， 因为我喜欢吃墨鱼面啊。然后 怎样又不能说， 还是我们就吃宽版的原味的。就 number one number one number one 的 蛇王出手，一击必中。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或许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住不下，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路，迷了路， 被驯服的象，来自于汤雅蔡健雅。 一条路带我走上。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今年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我本人有个火，我应该会去烧烧看这个火，小火而已。就是你知道，益美不是有那个红豆牛奶冰棒嘛？哦，从小时候吃到大。嗯， 现在有红豆牛奶是不是？ 对对对， 巧克力牛奶蛮好喝的。 你喝了巧克力的？ 因为我不喜欢红豆牛奶啊。所以我喝了巧克力的。 那看来，哎，那个是可以加热的吗？ 可以啊。 哦，那个加热冬天应该很好喝。 可是喝完了，就是卡提亚的， 他是喝红豆， 不是不是，他喝了我一口巧克力牛奶。 嗯， 他的评语也蛮中肯的。 他说， 那就是光泉啊。 我是不能回味这一刻在珍贵，这滋味也无加你加爱全都对，九零三十六 那也是好喝。 对啊， 只要和你黏在一起就不需要时光机。 To the to me one more time， To the to me one more time， 终于做了，你来要说声对不起，因为你的眼神里有 TLC， 里面藏着爱的小秘密。对不起，我翻译变了是因为想到你，对我做我爱的继续一个亲。 To the to me one more time， 千万别停下来，才正要好玩。 Oh oh oh oh， To the to me one more time， 嘴唇碰一下就算上瘾怎么办。

皇后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啦！啊，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魏如萱量身打造，容祖儿奇幻主打《绑梦》。 我可以跳着舞跳到那笨重度。 容祖儿概念专辑《答案之书》，陪你在梦里时光一起寻找解答。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本周呢？会持续的送大家礼物 哦。什么礼物？ 电影的周边商品。 怎么这么棒？ 是什么商品我也还不知道。现在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 Lady Gaga 的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请问你知道这首歌是收在哪一张的电影原声带当中吗？太简单了吧。一个巨星的诞生。 说到礼物，我也有礼物可以送给大家，直接请大家去看电影。 这么棒， 让我去拿拿。 好，但是我们这个我说了哦，电影的周边商品要怎么得到呢？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答案，就是这张电影原声带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电影的周边商品哦。提醒你，简讯每一次要10块钱。 could, but I just won't. I'll never love again. I'll never love. 今天哥要送什么电影给大家呢？ 怪兽与葛林戴华德的罪行。 葛林戴华德也太难念了吧。 对啊，超难念。怪兽跟他的产地，好，这个是反正也很奇幻，跟哈利波特一脉相承的电影。 嗯， 二 D 版的试映会就在明天的晚上9点，台北的威风广场国宾影城。所以呢，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这其实蛮赶的，等于是你今天到明天， 你就是要么今天下班后来拿， 对对对对对， 要么就是明天 上班的时候来拿， 或中午午休的时候，或是下午翘班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还是其实我们应该 直接送给隔壁的同事，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啊，你现在已经开了这个头，你又说直接送同事，那他现在在打电话，他不行就不会打了嘛。 哦，好，怪兽与葛林戴华德的罪行。在明天的晚上，台北国宾威风广场的试映会，有点晚哦，是9点的，所以大家也要考量一下。 而且如果这个片场很长的话，你有可能是逼近12点才会离开的。 嗯，就是为了看电影，然后你要搭计程车啊，可能没有省到钱。 而且他前面还会先让你看5分钟的水行侠。 有这么长？真的假的？你去看电影有看5分钟水行侠？ 他自己说这边同场特别加印5分钟的水行侠短片啊，所以你正片片长还要加上5分钟的水行侠，这是不能砍掉的。 Okay. 是。 水行侠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啊， 就是Aquaman 在水里很快，是不是？ 对，Aquaman。 如果你想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时间又可以的话，你什么都可以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好快哦，你很棒，拜拜。 他是徐君疯子。 开始了这漫长旅程，相逢多年未见的陌生人，快忘了多少次想振臂一呼，自愿岂能被束缚，在岗山上我遇见一个名字叫尽头的男孩，他告诉我别忧愁别多虑感受，我盯着天空好像从来没觉得如此通透，此夜谁管他呢，此夜谁害怕，